张博、王斌共同演绎经典。4月21日上午10点，我们不听不散。购票查询大麦网。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。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？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与是，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。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，听书。 一个是病患，固执毒舌但内心很柔软；一个是医生，温暖治愈但却有点自恋。尖锐对上温和，失控缠绕冷静。同父异母的弟弟身世之谜，母亲自杀的真相，青梅竹马说不出口的秘密，隐瞒在重重雾霾的过往里。暗黑言情代言人安念青为您带来全新力作《猜心游戏》，敬请收听。 上期当中，沈秋去给母亲扫墓，没想到在墓园却偶遇许崇光。不知为什么，刹那间沈秋想到了陶安可那欲言又止的话语。许崇光也看到了他，男人的表情刹那间从惊讶变成了慌乱。夏天他穿一身黑色，没有撑伞，雨水从他的发梢滑落，他有些不知所措。沈秋慢慢走过去，和许崇光并肩而立，他低头看向他祭拜的对象。墓碑上笑容甜美的女孩看起来还是那样年轻，眼里的灿烂笑容犹如阳光。她死于2年前，享年20岁，名叫韩夏。搁在墓碑前的百合花上沾满了雨水，慢慢滑落在地上，犹如一滴眼泪。她是谁？沈秋轻声问道。是我以前的一个病人。许崇光回答，他皱紧了眉头，不多说一句。病人，一个病人值得他2年后还来拜祭？没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沈秋转头看他，觉得他有点陌生，后来又想自己也许并没有什么立场来问他。没有了，许崇光口气淡淡的。他第一次看到他这样的态度，疏离而抗拒。沈秋点点头转身离开，而许崇光并没有拦他。天色如此昏暗，和沈秋的心情一样。第二天上班的时候，沈秋有些心不在焉，他想私下去问陶安可，却实在不知道该如何开口。就这样走神了一上午，直到那位熟悉的不速之客到访，打断了他的思绪。砰的一声，陶安可的办公室里传出一声巨响。严卫东，你什么时候脸皮这么厚了？今天他运气十分不好，不光沈秋在，还有不少老员工都在。大家听到里面的响声，立时兴奋起来。沈秋被同事们拉着跑到陶安可办公室的门口，那里已经拥挤不堪，活生生贴上了一堵人墙。陶安可，你在犯罪你知道吗？出卖商业机密，严氏随时有可能告你。你就那么恨我，我现在就在你面前，要杀要剐随你便，算我求你停手吧。严卫东简直是歇斯底里。哼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。陶安可冷笑一声，安可，为了我吃官司真的不值得。我妈要告你，我拦不住她。严卫东的声音疲惫不已， 只要你肯收手，让我做什么都可以。说点好听的，你知道我爱听什么？陶安可沉默了一会儿，轻笑着说：我爱你。声音太小了，我听不清。严卫东爱陶安可。严卫东咬牙切齿地说。屋里突然安静下来，一个老员工神秘兮兮地猥琐一笑： 肯定是亲上了。 这两个人啊，整天上演全武行，合了分分了合，就没消停过。 照我说呀，老板还是太温柔了，直接灌醉多上几次，有了孩子奉子成婚，轻松搞定，哪用现在这么复杂呀。 哎，咱们老板那是要感情的，又不像你跟牲口似的。 嘿，说谁呢你。 几个人调侃半天，沈秋也算搞清楚严卫东今天为什么找上门来了。原来是前段时间严卫东竟然接受家族安排，差点相亲结婚，陶安可炸了毛，一怒之下免费资助了严卫东的二叔不少严家的商业机密。严家为了继承权正闹得欢呢，陶安可这浑水一搅，可不就更乱了吗？惹得严卫东三天两头往杂志社跑，看今天这架势，估计是能消停一阵了。 哎，撤，严卫东要出来了。 最里面趴在门缝上的同事突然压低嗓子叫了一声，刹那间众人做鸟兽群散，只剩下沈秋一个傻子没反应过来，呆呆地站在门口，又被严卫东抓了个正着。严卫东看着他，神色有些恼怒和尴尬。沈秋轻轻咳了一声，指了指他的嘴巴： 最好擦擦，有口红印。 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大笑，严卫东红着脸掩面而去。陶安可志得意满地坐在写字台前，头发散乱，满面春风，显然刚结过色，一脸艳足地看着沈秋： 今天心情好，有问必答，消息全免费。 沈秋也跟着笑了起来： 想跟你打听一个人。 他说着轻轻吸了一口气： 一个两年前就死了的小姑娘，叫韩夏。 陶安可刹那间变了脸色： 你也算是神通广大，这么快就查到了韩夏。 巧合而已。 沈秋无奈地苦笑了一声。陶安可推开椅子起身把门关上，难得的神色凝重起来： 说起来这事你不问我，我也是准备找机会告诉你的，你知道就好，别说是我说出去的。韩夏是两年前自杀身亡的，她患有重度抑郁症和精神分裂，家族遗传的病，父亲也是自杀身亡，母亲抛弃了家庭离开了秦城，她被奶奶养大，自杀前一年她都在许崇光的诊所做治疗。警方在调查她的死因过程中发现了一本日记，日记里记录的是他和医生相爱的全过程，而最后一篇日记却写得很触目惊心。他说自己发现了医生的秘密，医生一定会杀他灭口云云。后来他就真的死了，在自己的房间里上吊自杀了。陶安可说到这里顿了一顿，他有些担忧地看着沈秋的脸色。本来嘛，精神病自杀这种事情警方是不会仔细调查的，但是根据现场的调查，以韩夏当时的身高根本不可能把绳子搭在天花板上打个结，而韩夏的奶奶说韩夏那天是故意把她支出去的，说她的恋人要来，而韩夏的尸检显示她在临死前一个小时以内曾经和人发生过性关系。虽然现场没有发现任何陌生人的 DNA， 但是警方怀疑许崇光杀人灭口，把他查了个底儿朝天，却因为证据不足无法起诉。我之前打电话问过当年经办这个案件的警察，这个案子 已经作为自杀案结案了。沈秋正然听着陶安可说的话，有些难以置信地笑起来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长篇言情悬疑小说《猜心游戏》，作者安念青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怎么跟拍电影似的？他笑着笑着，却有点笑不出来了，嗓子干涩地说道：听起来，许崇光像个心理变态。陶安可不置可否地耸耸肩。空穴来风，未必无因。坊间传言他是个变态杀人狂，专挑年轻漂亮的女病人下手。站在朋友的角度，我劝你三思而后行。沈秋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回应陶安可，只能点了点头。好了，时间差不多了，别想太多，下班吧。陶安可拍拍沈秋的肩膀，率先站起来走了。沈秋不记得自己是什么时候离开的，什么时候到了停车场，什么时候堵在回家的路上的。正好是晚高峰，他的车已经十分钟没动过了，焦躁的让人想抽烟。一个不知真假的坊间传言，沈秋有点不知道该信还是不信，可是无论如何，理智告诉他及时止损才是他一贯的作风。毕竟他早就见过许崇光在韩夏墓前那异样的神色，再加上陶安可的话，他多少有些犯怵。而这时，许崇光的电话恰到好处地打了进来，他开着蓝牙，没法在接听前挂断。许崇光的声音在整个车子里回荡，像魔咒一样。你今天一天都没有回我短信，男人小心翼翼地说着。沈秋听着许崇光有些委屈的声音，越发不知如何回应，只能狠狠按了一回喇叭，没吭声。迟迟等不到沈秋的回话，许崇光沉默了一会儿，试探着问：你知道韩夏的事了？前面的汽车终于发动，沈秋踩了一脚油门，含糊地嗯了一声，算是回答。他其实是有点想他的。韩夏不是我杀的，我从来没有杀过任何人。许崇光无奈地说：你要相信我。沈秋张了张嘴，依旧不知该如何回答。他下意识地想要相信许崇光，毕竟演电影一般惊悚的情节怎么会那么凑巧出现在他身边。他们相处也有一个多月了，许崇光从来没有害过他，也没有什么异样的表现，却这样让他放弃，他心有不甘。其实以前有句古话叫医者不自知，说的是医生不能给自己或者自己的亲人看病，因为那样会有所顾忌，不敢轻易治疗，容易瞻前顾后，耽误病情。许崇光没有听到沈秋的回答，声音里颇有几分苦涩，他干脆自顾自地说起来：其实我本来也不准备继续帮你治疗了，我不想我们每一次见面都是在诊所里。沈秋，周六有没有空？我想请你看电影，不是作为你的主治医师，而是作为你的男朋友。沈秋一脚踩在刹车上，但听身后砰的一声轻响，他身后的汽车猝不及防和他的车尾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，警报器响了起来，沈秋气急败坏地挂断了电话。在拥堵中处理事故相当拉仇恨，好在撞得不严重，沈秋和追尾的车主臭着脸拍了照，联络保险公司，走了快速理赔渠道，很快解决了问题。然而如此一来，道路就更堵了。沈秋到家时已经是晚上七点多钟，他随便下了个面，吃了一半，就接到陶安可的电话：姐们儿，大鱼上钩了，确切消息明天上午十点，沈成阳要和他生父见面，地点是沈家某个小区的停车场，地址我发给你。陶安可兴奋极了：你大仇得报啊。 沈秋原本满脑子都是许崇光的事儿，听了陶安可的消息，乐得把许崇光从脑子里赶走，也跟着调动了情绪，连连答应下来，保证不负众望。许崇光那件事儿，你也别太放在心上，说白了只是传言，警察都没证据，说不好的事情。陶安可说完了沈成阳的事，忍不住念叨起来。严卫东一直对他很看好，说他是许家的清流。严卫东也认识许崇光。最近陶安可和严卫东重归于好，他受爱情滋润，现在看谁都极其顺眼。沈秋听他突然说许崇光的好话，丝毫不觉得惊讶。听说关系不错的样子，许家好歹也是有头有脸的，他们互相认识也没什么奇怪的。陶安可一边说一边转头，盥洗室的门打开，只披着浴巾的严卫东从里面走出来。这个男人今年已经36岁了，保养得当，每日健身，八块腹肌人鱼线通通齐全，身上没有丝毫赘肉。他走过来，从身后抱住陶安可，身上的薄荷味沐浴乳味让陶安可呼吸一滞。好了，我这里美色当前，实在没心思帮你分析，先挂了啊。说完，有异性没人性的某人干脆利落地收了线。这许崇光给你多少钱收买你帮他说好话呀？严卫东低笑了一声，轻声地问： 行业机密。 陶安可嬉皮笑脸地回答： 而且第六感告诉我，一个能用这种方式追女人的男人不会是变态。 与此同时，沈秋无奈地按掉了电话，恨恨地在心里啐了一口陶安可，他们好歹也算是分享了秘密的好友，这家伙竟然为了一个男人就这么无情地抛弃了他。若是换了他，当然也会这么做。至于许崇光，他眼下心乱如麻，根本不想多想。他努力深吸了一口气，将心思调整回来，如今沈成阳才是他的当务之急呀。第二天，沈秋早早起了床，把录音笔和针孔摄像机收拾好，又换了一身路人打扮的短袖和长裤，驱车到了那个小区。陶安可的车就等在停车场外面，从车里伸手递给他一个蓝牙，用来进出小区。这家伙脸色发白，锁骨上一片狼藉，两只眼睛肿得跟金鱼似的，整个人都无精打采的。哟，春宵苦短呀，陶小姐。沈秋笑着调侃着，陶安可翻了个白眼，没理会沈秋的揶揄。快去吧，你得提前藏好了。他声音略微嘶哑，沈秋笑着应了一声，脚下油门一踩，驶入了停车场。停车场不小，沈秋把车停在入口不远的地方，仔细看着从入口驶入的每一辆汽车，直到看见沈成阳的座驾驶入，他才眼前一亮，发动汽车，远远地跟在后面。沈成阳的座驾是一辆兰博基尼的小跑，扎眼又拉风，跟踪起来毫不费劲。上班时间，停车场里很是空旷，沈秋跟在沈成阳后面停下车，熄了火，并不急着下车。过了一会儿，那辆兰博基尼的车门打开，沈成阳下了车，点燃一根烟，他的目光若有若无地掠过沈秋的车，吓得他急忙低下头，假装在包里翻找东西的样子。就在这一刹那，沈成阳突然转回头去，往停车场外走去。他速度极快，沈秋怕跟丢了人，急忙下车，一路小跑跟在后面。停车场里异常空旷，沈秋的脚步声砸在水泥地上，清脆地响着。沈秋尽量让自己不发出声音，跟着沈成阳走了一段，心里却有些犯嘀咕。他到这里可是有备而来，停车场的地形他研究得清清楚楚，沈成阳走的这个方向可以说是一个死胡同，进出都只有这一条道，想走就得原路返回，如果有人半路闯进来，可不就把他的秘密听得清清楚楚了吗？沈秋想到这儿，心头突然一凛，他觉察不对，停下了脚步，